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请您继续欣赏第八届人口文化奖获奖剧目山东五音戏腊八姐的下半部分，由著名演员霍俊平扮演腊八姐。 八姐，你后悔了？恨我了？八戒，我赔罪。你是不是看不如成婚，配不上你？ 是我配不上你。 不，八戒，我要娶你，明天我去开介绍信，咱到政府去登记。 不， 八戒，我看出你有许多伤心的身世，可我觉得你聪明善良，是一个心地很好的女人。你不用告诉我你的心事，我永远也不想知道。只要你嫁给我，就是成婚天大的幸福。 不，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八戒，我求你了。 哎呀，快起来。 八戒，成婚的心让前两个女人扯碎了，你救救我吧。 不是我救你，是你救我。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八戒， 仙丹妙药，火针加食。 那一点啥用，哪能值这么多钱啊你？ 哎，兄弟，请你我家， 我剩下一杯就够我家的了。 我知道，你卖了药材当路费，寻人不见，心焦心慌。 哎，不不不，大哥，那不缺钱。 啊，甭客气，拿着吧。哎，你吹的是啥乐器啊？哦， 苇子哨。 哎，好听。哎，来一把。 去。 大姐，拿几桶易拉罐来。 大姐。我叫核桃， 小弟， 嫂嫂，你认错人了。既然你叫我兄弟，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 兄弟， 姐姐。 我是八姐的丈夫，叫程粉。 姐夫。 啊，好好，哎呦，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 到底富民政策为力大，俺家一年大变化，收音机里的信息，啥区中药材是好办法。村里从农学院请来的老教授，把俺种了几个黄金计划，都为俺担保水产土地好。当年就丰收发了家，一家收入一两万，小山川马 姐姐，我过得很好，你就放心吧。 好啊，很好啊。 姐夫，你家过得咋样啊？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家庭生活现代化。 姐夫，姐姐，我走了。 哎，兄弟，吃点饭再走吧。 哎，不不不不不， 长明， 八戒，你认错人，认错人了。你在发烧，走，再回屋吧。认错人了。 八戒。 计较这个， 你告诉他了吗？ 这个人太好了，他好的我呀张不开嘴说实话。你想去咱俩一块儿和他说明白。 姐姐你说啥我也不能去，咋这里到边营了？老天在你家里我说你全是实话。人家科学家来咱这里考察，说咱这里地势高，土质水质特别适合种药材。姐姐来来来呀，姐姐当年就种上了金饼，下一步还要开发枸杞、大葱、大青叶等十几种药材。大家选我当科研小组组长。我们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签订了五年合同。姐姐来你看这沙坡沙流里种的都是桔梗，六七月里桔梗花一开一片雪青色，那像个大花园。 是啊长明， 姐姐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咱结石村能有这一天呀。 是啊，这多亏当地负面政策，是科学救了咱这穷山村啊。哎姐姐你有钱不？老金 是不是、陈奎你是啥时候来的呀？ 我是踏着你的脚印跟上来的、藏在屋后边全听明白了。那天你说要回娘家不让跟着，我就看出你有心事，你牵着走啊，我跟在后边怕你碰着摔着啊。别哭、兄弟啊，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啊。 陈坤我对不住你呀。 八戒，这姐夫八戒的心太好了， 怕你生气难过，没跟你说明白呀。这道黑灰是他爷爷给俺抹上的，你可千万不要滚。 救命！我能理解八戒的心，他太善良了。程爷，跟我们走，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啊。 程明， 姐姐姐夫你们快走吧，这些日子你爷爷都急疯了，打发一些人到处找你，说要打断你的腿。 我这一次回来我要见见爷爷，我有话跟他说。 算了吧，你别找谁惹出长虫来，你快走吧。 哎呦， 宝姐， 我在看呢。 哎，兄弟，再想缓不说，把这个身子要紧啊！ 快上你屋，我马上去请大夫。 Thank you. 东西，我把你从家抱到回头路，五岁给你订了娃娃亲，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 娃娃去 你看一看比一比，人家是天赞是地，爷爷爷你听仔细，信息时代你还搞封闭， 你还搞封闭， 你比这叔叔娶他亲侄女，妹妹嫁给亲哥哥， 妹妹嫁给亲哥哥， 落地时瘸子下子一，婆婆夜猫子坐上小山雀， 夜猫子坐上小山雀， 我的爷爷呀你的祖宗是今天你自己受害，无知觉你自己受害，无知觉 毛病啊！ 前面 啊，少前面，八戒闯兵丢弃的是不合法的婚姻。八戒 陈坤， 陈坤登记结婚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宝姐，你对象叫啥名字来着？ 他叫张大山。 宝姐，大山同志是自由恋爱，谁也管不着。你们俩想好了，明天我就给你开婚姻登记介绍信。 哎， 今后谁再搞近亲结婚，我这个当村长的就不干。 陈坤同志， 你把你那个想法给乡亲们说说。 好啊，乡亲们啊，我和八姐商量好了，要开办一所技术工人学校，年轻人呀可以学司机、缝纫、纺织。根据八姐提议啊，即使村里去学习，可以全部免费。 好了，多好的人呀、啊！咱要是像人家这个素质，我早就提高了。解释村出的咱俩的大学生，你们高兴，我也光彩啊！我还忙着。 谢谢村长， 谢谢村长。 哎，不，甭鞠躬了，都好好过日子吧。二位老妈，咱们走。 把那个叫陈坤的外乡人给我赶走。 下一场雨，我一人走。 听众朋友，五音戏《腊八姐》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引派小生唱腔。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引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盘妻锁妻》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先请听越剧《浪荡子》的选段。这是一出尹桂芳的名剧，剧中的选段《探终点》是越剧观众非常熟悉的名段。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赵志刚演唱的《浪荡子》选段《探终点》。 耳听本 小金融心老母一心讲笑话，不在公司当真用春风送暖到我家，真是我失了你，所谓一我去有啊，西呀股票叫得记住，千杂表都把灵魂骂，当无风雨遇人退，每句行人只道一把，我是神明等梦最落里，这生梦是落无涯，妻子可气把我劝，老母气问将我骂，吞声声在身呀，我句句言语刺痛他，我提了心上难为准，他愿明不知道花，终一年我先不听，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我的生活好像在眼前，交际花小白脸，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岁数养的腰不用养的脸，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要你晒死不落，爱是嫁个避难客，多的美女呀便宜，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见，到后来我头七十八没有钱，那当无谁把心上变，千种妩媚一边人，一张笑脸变恶脸，从此踢出大门外，我到此两心谁发言，回忆还是我落 风在江边里带上江水叹几声，前无去路我方回头，回头想着旧家乡，才知道回到家中却呀见但见一片火烧燃，我泪杯中小青稞，困只因自己太凄凉，本着是老母人伤心意愿，妻子帮佣在他乡， 春人模样 郎当子，要走正路为第一，春人模样郎当子，去年野花被神秘，春人模样郎当子，都不黑人知识的，春人模样郎当子，鸦片都品味葬送你，春人模样郎当子，老李我人莫得及，春人模样郎当子，血浆挖到当自己，春人模样郎当子，夫妻恩爱要珍惜，春人模样郎当子，孝敬父母需牢记，春人模样郎当子，真情好话与是非，春人模样郎当子。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探终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做礼貌身为本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那杨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紧， 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内草上打泼墨教育翻两旁，三枝清香露中茶，荤素菜月坐上房。第一我把香红灯天当哟，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第三我相信蘑菇蛋豆腐，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第六我将一花浇在花上，八万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快起来不然为我做三周年，滚下你娘子亲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是我心爱人，不太我有梦不能困。小姐 知道。 相迎定把心，正所谓天下也是佛菩萨，正从生中分两辈，相约明年春来比重逢，最恶谁那王子是爸妈谁人去，王子是红军百鬼泪，再也容易王子他是满心欢喜来访君，谁知道寂寞一人等不及，一杯将军不忘你，王子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那是流离的流离，便这样送走，王子叫张德生风来接着做把你夺走，如风如飞千百里不归人走，王子两眼快不见。 无人应 写古今悲往事，怎落得今生凄切相叮叮当。于是他叫真给把一糊涂等在有所不知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原是我也是失了忆，望有娘子来关心。这不是那不是，真正是难忘我良友事。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今在里难娶娘子幸福事，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 听众朋友，越剧尹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